要不要请姐姐过来？ 皇帝莱因哈特身体不适，到了宇宙历801年，新帝国历3年2月22号，终于退烧了。不，只要有皇妃在身边陪着我就行了，不需要劳烦姐姐特地跑一趟。 我看还是请她来吧，反正她现在人在费沙嘛。 莱因哈特的姐姐安妮现在还停留在费沙。得知莱因哈特发高烧，安妮曾经一度来到了皇宫，但是并没有见弟弟，只是安慰希达，然后就返回宿舍去了。22号夜晚，皇妃又派遣侍者去安妮的住处。第二天23号， 姐姐， 你就不要起来了。 安妮终于和病床上的莱因哈特会面。 皇妃希达，皇帝是属于你的，而且只属于你一个人，你可千万不要离开他，也不要丢下他不管哦，拜托你，安妮殿下。我真的很感谢你的用心，不过我弟弟早就已经不再是我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或许你认为3年半前是我丢下我弟弟不管，没有，我没有这么想。不，你一定是这么想的。我当然也知道我弟弟希望得到我的安慰，但是同时我也了解到其他的事情。如今这种结果是安妮殿下所希望的吗？安妮殿下的愿望究竟实现了没有？希达，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的意思。我弟弟跟我拥有着过去的岁月，但是我弟弟的未来可是跟你一起拥有的，不，应该说是你们。 皇帝莱因哈特的亲征虽然被迫终止，但是新领土所发生的混乱，还有对伊希伦革命军的处置是不能放着不管的。于是2月25号，皇帝莱因哈特召来军务大臣欧贝泰元帅，命他为皇帝的全权代理，前往海尼塞行星，处置当地所发生的破坏秩序的行为。而此行欧贝泰麾下所配置的一同前往海尼塞的实战指挥官的人事发表是在第二天26号。 为什么？为什么我在战场上非要接受欧贝泰的指令不可呢？我自己的失败我愿意自己负责，可是我可不想连他的失败也跟着负责。那个家伙是在军务省的办公桌过日子的人，死的时候也在办公桌前死就好了嘛。唉，如果吉克吉尔艾斯还活着的话，就不会有这么令人不愉快的人事命令产生了。好人为什么总是比较早死呢？ 米达听到这项人事命令是在他从影之城要塞建设预定地回来的途中。 欧贝泰要去新领土？这样啊，既然是圣旨，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可是可怜的是那些新领土的民众，欧贝泰那种人一定不会给他们好日子过的。哦，不说这个了，倒是对伊谢伦方面的实战指挥怎么样？ 比登费跟妙拉两位指挥官，他们隶属到欧贝泰元帅的指挥之下了。 我的天哪，这下子倒霉的到底会是谁呢？ 这件事就很难说了， 军务大臣想要使唤比登费指挥官，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这么一来，帝国军的八名一级上将之中，有半数跟元帅都集中在海尼塞行星了。欧贝泰那个人就算了，其他的三个人，我还想跟他们见面呢。 这个时候，海尼塞行星陷入一片狂热的漩涡中，伊谢伦军打败帝国军获得胜利的消息，突破了帝国军的严密情报管制网，传到了海尼塞的一般民众之间。 自由、民主、共和政治，扬威万岁！ 故人听到这些话，大概会闭着嘴巴耸耸肩，不过海尼塞的民众却是相当认真的。在这种状况下，从伊谢伦走廊撤退的华伦指挥官，为了避免跟兴奋的民众产生冲突，留在甘达尔瓦星系，决定在这里静静地等待从费沙的派遣部队到来。另一方面，当事者的伊谢伦要塞已经从一时的胜利气氛中醒了过来，他们不能一直沉醉于局部性的战斗胜利，因为他们的处境不是如此甘美。 卡林，这次恭喜你了，我指的不是战果，而是你能平安生还。谢谢你，菲利加小姐。啊，对了，卡琳，你今年几岁了？我已经满17岁了。啊，你真的好厉害啊！我17岁的时候还是士官学校的低年级学生，为了应付学校的练习，都一个头两个大呢。像你这样没有实战的经验就能立功，跟你比起来，我那个时候真像个小孩子。我现在也还是个孩子啊。我自己很清楚，虽然别人这么说我会不高兴，不过我知道我还是个孩子。 卡雷面对菲利加就能变得很坦率，因此同样的，他也希望他在面对其他人的时候也能够坦率一点。这是他刚到伊谢伦的时候想都没有想到的事。这种心境的变化是因为他长大了，还是因为妥协了？这个问题连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菲利加真的很能干，一切都做得很好，只是有一点我搞不懂，他打算把羊的遗体就这样子一直放置下去吗？我曾经试着问过他本人，可是他没有给我确切的答案。 其实菲利加，他是想把他先生的遗体运回海尼塞去埋葬。 海尼塞？ 他认为伊谢伦是羊活着还有睡觉的地方，但是不是他死了以后长眠的地方，这也难怪嘛。 是没错，他这种心情我是了解，不过要把羊的遗体埋在海尼塞，这可能不晓得还要等多久的时间呢。 是这样吗？ 哦，哎，欧坦斯，你该不会又要说什么没有意义的预言了吧？ 预言是什么啊？ 预言呢、啊、 比如说像这样，有一天当你长大的时候，你就会对男生说，那件事情我知道哦，类似这样的话，所有的人听了都会吓一跳的。这就是妈妈说的预言。 欧坦斯，你 今天的晚餐是香喷喷的 cheese 锅，还有大蒜面包，加上一道洋葱沙拉。酒要啤酒还是葡萄酒啊？哪种？ 葡萄酒。 就要塞而言，伊谢伦的确是难攻不破的要塞，但是就维持一个孤立而恒久的政治体制的场所而言，说不定不太适合。首先，男女人口的构成比例就显著的不均衡，最重要的是，由于它是战略上的要冲之地，这一点就得有高度的警戒心才行。杨自己也这么说过，太过拘泥于伊谢伦的话，一定会在共和政府跟革命军的脖子上铐上枷锁。尤里安要怎么样突破这个瓶颈呢？ 欧贝泰元帅被派遣到海内塞的消息也传到了伊谢伦要塞。 说到欧贝泰这个人，帝国印玺绝对零度的剃刀，大概是这种印象。 哦，你见过他？ 没有，只是我记得小时候跟我母亲走在帝国街上的时候，对面有一个眼神忧郁的小鬼朝这里走过来，那个时候我还对他吐舌头呢。现在想想，那个人说不定就是欧贝泰，早知道那个时候应该用石头丢他，现在就少了他这个祸害了。 先可不，我倒是觉得说不定对方当时也有类似的感想啊。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啊，没什么，那 那是因为我还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也是一个帝国的人。 什么个什么呀，你不要开玩笑了。欧贝泰元帅这个人是一个相当冷峻的军事官僚，擅长于权谋之术。他既然来了，就不会只是单纯的较量利计而已，他可能会耍什么计谋，实在很难预料。 尤里安，如果欧贝泰放弃海尼塞行星的话，你打算该怎么做呢？ 这种事情可能吗？ 就战略上的必然性来说，帝国军没有理由非得死守海尼塞行星不可。就算暂时把它交给共和势力，随时都有可能举兵再把它拿回去。它跟伊谢伦不一样，它并不是一个难攻不破的地方。 有道理，不如将海尼塞拿来当作把我们引出伊谢伦的诱饵，这样还比较有效啊。帝国军如果交出支配权的话，海尼塞的民众也会欢欢喜喜地把我们叫回去啊。 但是我们也不能放着这件事不管啊。真是这样的话，到时候我们就得在大军中心不甘情不愿地出去，那还真的是自杀的行为啊。 看来我们也只有先下手为强了，在敌人没有什么动静之前，我们要先行动才行。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那个记录在地球叫光碟片里面的阴谋，是不是可以拿来当作谈判交涉的材料？ 把它告诉帝国军，叫他们给我们一个行星当作赔偿，你觉得怎么样？ 这倒是可以的。 想要用一个情报来跟他们交换一个行星，皇帝莱因哈特是不会做这种事的。想要求心高气傲的皇帝做出融合让步的话，的确要有跟他相当的交换筹码才行。 那么你认为这个筹码是什么呢，司令官？ 我认为还是得靠军事的力量来决定胜利才行。 好，敲定了，那么决定先发制人。 你这种乐天的人还真是幸福啊。 追求美女的时候啊，本来就是要我们主动过去跟她说话。 是是是，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没有办法离开伊谢伦太远出去征讨，具体上应该怎么做稍微看看情况再说吧。不过地球一点都没有吸引我的地方，地球上有的只是过去，并不是未来，未来存在的地方并不是地球。 3月14号，皇帝莱因哈特迎接他25岁的生日。皇帝的生日对帝国而言是个重大的节日，军队的将兵都得到休假和慰问金。由于考虑到皇帝的身体，难得的园游会也停止举办。安妮特地送了一幅以画菩提树、香罗兰和银杏的著名画家的油彩画，这些植物分别代表着夫妻之爱、爱情缠绵以及长寿之意，充分表现出安妮对弟弟和弟媳的深深祝福。当莱因哈特离开病床的时候，另一边有个病人的病情却恶化了。 我还真是没有想到你是那么多愁善感的人啊。 你是指什么？ 就是艾弗里德那个女人的事情，你还特地让她去见罗塔尔最后一面，不是吗？那个女人现在在哪里？ 谁知道，在某个地方。我知道你为什么会那么焦急，因为你对你的健康越来越没有自信了。不过话虽如此，你现在让部分的物流跟通讯产生混乱，又有多么大的效果呢？航路局的事情也早就已经失败了。 就算失去了王牌，也会有必须一决胜负的时候，今年就是那个时候。 看来你的确是越来越衰弱了，以前你不是个会说出这种臣服台词的人，表现力变得这么贫乏，要是以前的你可以说出更具爆发力的话。哎，已经过了多少年了呢，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还很年轻，你是自治领主府的一名书记官，而我呢则是靠着唱歌跳舞的才能一心想进入上流社会的人。 你打算像出卖鲁伯特一样出卖我？ 鲁伯特可是正面跟敌人作战而死的，而你呢？你有那个胆子敢跟皇帝莱因哈特正面作战吗？等你死了之后， 你生前到底是怎么样面对莱因哈特的？是跟他作战呢，还是只是胆小的逃跑？这都是由他人来决定的。而且啊，你连抗议这种评价的能力都没有。 3月20号，欧贝泰等人抵达海尼塞行星。 我对于死一点都不感到恐惧，但是要是扯进欧贝泰的话，我可不干。如果要我陪葬，我一定会把他从王尔古雷的车上推出去。 指挥官，你的声音太大了。 我们比登费家代代有个家训，夸奖别人的时候要大声，说别人坏话的时候要更大声，就是这么回事。我只是在遵守我们的家训罢了。 好，我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了。 欧贝泰下棋之后，立刻前往罗塔尔生前使用的总督府。比登费跟妙拉则到机场附近的饭店设置自己的临时司令部，没有跟军务大臣同行。而欧贝泰方面也没有要求两位指挥官同行，因为他首先急着想解决的问题不需要用到两位指挥官的作战指挥能力。从第二天21号开始，海尼塞出现了急剧而激烈的变化。军务大臣出动他的直属陆战部队，开始强行带走所谓的危险人物。曾经任职同盟政府人力资源委员长的霍安·路易，曾经担任杨威利元帅司令部参谋长要职的姆莱中将，在旧同盟军历任第二舰队第一舰队司令官的巴耶达中将，国立自治大学的前校长，曾任历代政权顾问一职的奥利贝博士，一举收押了超过5000人以上的所谓危险人物。举凡曾经在自由同盟行星担任重要公职的人，都被连根拔起似的全部逮捕。这就是世人所说的欧贝泰大割草。 欧贝泰到底在想什么？我真是一点都搞不懂，你懂吗？ 不，我也不懂。 我是这么认为，那些什么民主共和主义者的家伙，他们要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嘛，反正他们说出的话连1%都不可能会实现呢。 嗯，如果把政治犯跟思想犯全部都关进牢里，那么一般刑事犯的收监能力就会大为下降了。这么一来，这个行星的治安反而令人担心。 就是嘛，如果欧贝泰认为光靠武力就能够维持治安的话，那么欧贝泰这个人也真是太没有能力了。 但是在维持治安方面，我们根本就没有权限跟他唱反调啊。我认为我们还是把心力放在一线轮要塞的攻略准备上吧。华伦指挥官今天也会从甘达尔瓦行星来到这里。 说的也是，不过欧贝泰那个家伙该不会真的说出要打仗的话吧？ 这件事我就不知道了。 真的要打仗的话，我可要用我自己的方法打，我绝不会接受欧贝泰的指令的。 就这样，一直到3月底为止，军务大臣跟其他三位舰队司令官同样在一个行星之上，但是几乎没有见面，各自忙着完成自己的任务。这三位指挥官一起到总督府找欧贝泰是4月1号上午的事情。 军务大臣，我有一件事想请问你。 说吧，比登费指挥官，不过希望你长话短说，说得有点条理。 那我就单刀直入地问了，根据我军内外部所流传的谣言，军务大臣之所以收押大量的政治犯、思想犯，是要把他们当作人质拿来强迫一谢伦开城投降，我军凭战力就能赢了。我不相信我们需要用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所以说我要军务大臣亲口告诉我事实的真伪。你说啊？ 哼，只因为谣言就受到这种批判，真令人意外。 这么说这不是事实喽？ 我没有这么说过。 哦， 你的意思是你果然想用人质的性命为筹码逼一谢伦开城，对不对？ 你 军事浪漫主义的血腥梦想在这种时候是没有用处的，与其牺牲100万将兵的宝贵性命，不如拿不到10000人的政治犯来做无血开城的工具。我相信这种选择一定是比较正确的吧。 那么帝国军长胜不败的名誉怎么办呢？ 名誉？ 比如攻打一谢伦，光靠我的舰队就能把它攻下来，更何况还有妙拉跟华伦在，有40000艘的大军呢、啊、我们不需要用这种姑息的手段，我们应该凭实力来打垮他们才对。 这是绝对没问题的。 没有实战成绩的人说的狂妄豪语是不能拿来当做战略的基干的，而且事情已经到了不是武力就能解决的阶段了。 你说我们没有实战的成绩？ 冷静点。 我们在皇帝莱因哈特陛下的跟前几度在沙场上出生入死，不晓得为陛下打倒了多少强悍的敌人，你凭什么说我们没有实战的成绩？ 要说你们的实战成绩我倒是很清楚，你们三个人联合起来不知道让杨威利一个人尝到了几次胜利的美酒了。不止我知道，敌军也知道。 臭小子， 住手！不要这样子。元帅， 妙拉指挥官。 是。 比登费指挥官闭门思过的这段期间，黑色枪骑兵舰队的指挥监督就交给你来负责，应该没问题吧？ 军务大臣，恕下官冒犯，下官无所谓，但是黑色枪骑兵舰队恐怕不会接受啊。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司令官只有比登费指挥官一个人而已。 这不是妙拉指挥官应该有的见识吧？黑色枪骑兵舰队是帝国军的一个部队，并不是比登费指挥官的私人部队。 军务大臣，您好像很有自信的样子，拿人质当作盾牌逼对方开城的手段，这种事心高气傲的皇帝他可能答应吗？皇帝既然派我们率领舰队千里迢迢来这里，皇帝的谕旨很明白的就是要堂堂正正的正面作战，不是吗？难道军务大臣您胆敢无视于皇帝的指令吗？ 皇帝的这种骄矜导致数百万名将兵在伊谢伦化为白骨的惨痛结果。前年当杨威利脱离海尼塞占据伊谢伦的时候，如果用这个纪律，那么就不会损失数百万条人命了。帝国并不是皇帝的私有物，帝国军也不是皇帝个人的私兵，为了皇帝个人的骄矜自负，让将兵们毫无意义的牺牲，这样对吗？如果真这么做，跟黄金树王朝的时代又有什么不同呢？ 军务大臣的主张应该是正确的，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正确才更招来人们对他的憎恨厌恶。 委以皇帝陛下的代理人指挥各位，这是皇帝的敕令，如果有任何异议，你们应该直接找皇帝去说才对吧。 这个理论完全正确，但是刚才他还那么激烈地批评皇帝，在批评的舌根都还没干的时候，接下来便借用皇帝之名来强化自己的立场，未免有点不可取。不，我想三位指挥官心里一定也是这么想的。那么 事情结束了，替我送三位指挥官出去，费尔纳少将。 是。就这样，海尼塞行星的状况朝着谁都没有办法创造的方向发展而去。 君だけのものか君の背負う孤独は君の命限りか確かに勝手に産み落とされた命意味も価値も与えられないままに君の一生は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の命虹の色を超えて光な 欧贝泰跟三位一级上将之间产生的对立，对莱因哈特形成了一个严重的课题。是堂堂正正的交战使得数百万人流血呢，还是以最小的牺牲来实现和平的统一呢？ 哪种对历史才有贡献？尤里安也非回答这个问题不可。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流血通往和平。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